陪着上斜坡，街灯已欠弱，照你脸上睇到你怨恨我，我冷着脸无力的发问你。 OK， 这一时间感谢你收听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， 我是嘉欣。 嗯，今天是7月26号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阴，最高温度25摄氏度，最低温度19摄氏度，北风3级。哎呦，这个天气突然变凉爽了，今天 不光是凉爽，真的是很冷。我今天都出门穿长裤长袖还得。 但是虽然说可以说是炎炎夏日突然出现的这个清凉的一天， 对， 其实也是挺好的， 对，挺好的。对， 那么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，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哈。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这个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如果说你想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或者说你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。疯狂就是疯狂的疯狂，特呢是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疯狂特购，来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啊，来一首下雨嘛，来一首张宇的雨一直下。 在同个屋檐下，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。你爱着他，也许也带着恨吧。青春耗了一大半，原来只是陪他玩耍。真想离开他，他却拿着鲜花。说不着边的话，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。不可思议吧，梦在瞬间崩塌。为何当初那么傻，还一心想要嫁给他。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，舍不舍得都断了吧，那是从来都没有悬崖。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，碎了心也要放得下，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。雨一直下，气氛不算融洽，在同个屋檐下，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。梦在瞬间崩塌，为何当初那么傻，还一心想要嫁给他。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，舍不舍得都断了吧，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。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，碎了心也要放得下，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。不要再问

去猜，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。 这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《冰雨》，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哈。哎，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听刘德华的歌吗？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喜欢呀，包括成龙的歌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唱得很有韵味啊，唱得很有感觉。其实啊，包括刘德华和成龙，他们在可以说70年代、80年代的时候，他们是没有经过音乐的这个专门的演唱的这个训练的。他们都是因为演而优则唱，因为演得很好嘛，所以去唱一些电影的主题曲呀，包括推广曲。然后呢，那么现在在听来的话，也会觉得他们确实唱得很好，包括成龙也是这样。很多人都说啊，说成龙大哥演戏演得很真实，那么唱歌呢，也是在唱他自己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啊，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刘力扬的《雨念》。

OK，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一起合作的《我爱夏天》，是一位听众朋友们点的一首歌啊。他说，无论这个夏天下雨不下雨，是高温还是降温也好，我都喜欢夏天。说为什么呀？喜欢夏天这种绿树成荫呀，繁花似锦的夏天。我也好喜欢夏天呀，特别喜欢在夏天，天气很炎热，然后吹着空调，盖着棉被，也喜欢随时随刻可以去买一个冰淇淋吃，是吧？冬天就不可以呀，那么冷，是不是 ？OK 啊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。音乐留声机啊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或者说你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下面有一个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篇新闻，说西二旗路段发生路面坍塌，致一辆轿车跌落坑中。记者从当事人处获悉啊，说三名这个伤者呢已经平安获救了，没有严重的伤势。据消防队救援人员介绍啊，说路面有7-8平米的坍塌面积，于昨天晚上10点左右完成救援。当事人告诉记者说，事发时自己一行三人驾驶一辆比亚迪出现在该路口行驶，因前面一辆车呀减速行驶，自己的车呢便靠向马路左边行驶，突然掉到了坑里。在这个过程中啊，并没有看到警示牌，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记者在现场看到地面坍塌区域长约4至4米左右啊，现在已经被围起来了。所以呢，也提醒所有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，因为现在是下雨天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。那么在夜晚呢，在这个视线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，一定要减速慢行，注意安全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。 我居中的时候身旁， 转过头想着遗忘，偏偏有你在我心上 、 闭上眼让心去翱翔，忧伤却会将我捆绑。 You 笑牵挂欢笑，相思的痛， 相思痛， 世人谎言都一样，一碗相思汤，一碗相思汤，心碎狠狠刺痛胸膛，相思的痛， 相思痛， 让你轻轻陪在我身旁。 好音乐，九五九。

是也飞舞吧，随西风飘荡，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。 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。现在是北京时间。